much. There's nothing more I can think of to say to you.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look at me to know that every word is true. 收听永恒的魅力，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，门票特价五折抢，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，三亚、厦门、张家界热门目的地，每人立减100元，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。 I love you and hope you love me。在这样的歌声里，怎么能少得了感动呢？继续把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为你带来的。就是音乐剧女王伊莲佩姬，不过伊莲佩姬即便有着很成功的人生，但是她的感情世界却最终孤独。在下半时段的时候，我们会为你讲述关于她感情方面的故事。那现在呢，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吧，来聆听伊莲佩姬她的歌。在这之后呢，伊莲佩姬的好运接种了，在猫当中饰演的女主角演唱的回忆很快就被译成了20国的语言，广为传唱。她和苏格兰歌唱家芭芭拉·迪克森在音乐剧《象棋》当中的一首《我真的很懂她》，也成为了到1985年以来全球最畅销的女声二重唱。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歌。 Thank you.